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93集。旁边剧组的人全都跳了起来，一个个的过来拥抱何修仪，何修仪也坦荡地接受了祝贺。左然最后才站起来，将何修仪搂在怀里。与别人都不同的是，左然抱着他的同时还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动作温柔但却坚定。 上去吧。 说完，何修仪姿态僵硬地走到台子中间，并且从嘉宾的手中接过奖杯，奖杯还有点重。何修仪看着观众席，在灯光璀璨中每个人都面目模糊，在一片模糊中只有左然眉眼清晰。 我能与喜欢的演员一起被提名，我感到万分的荣幸。我感谢整个团队，尤其是导演和饰演尹长东的左然。倘若没有左然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。他似乎给了我美好梦想中的全部。 说到这里，何修仪看见左然的眼睛分外明亮。接着在何修仪的最佳男演员之后，万里龙沙又拿到一个最佳新锐导演。最佳新锐导演、最佳新人演员和最佳视觉效果等几个奖项是该电影节2019年新增的奖项，他们使奖项的竞争更有看点。最佳新锐导演的归属是左然，电影节开幕前也有人预测到了，一方面是因为万里龙沙的确出色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鼓励新执导的左然。有人甚至认为该电影节就是为了吸引左然的支持者，并且获得更多眼球，才增设了最佳新锐导演等奖。由于片中的确还有很明显的不足之处，直接给他最佳导演似乎有点说不过去。左然施施然地走上台子。 感谢评委会的认可，感谢我的执行导演，感谢其他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感谢全体的演员，尤其要感谢电影的主演何修仪，他的表演为我提供了很多灵感。 闭幕式颁奖典礼是在晚上八点左右结束了的。庆功过后，左然与何修仪回到酒店房间，他们俩住在一间。左然回屋脱了外套，摘了领带，并且松了衬衣领口，问何修仪： 高兴吗？ 高兴。 很惊喜吗？ 不算，已经预料到了。 哦， 万里龙沙的齐剑飞本来就演得还不错。 左然笑了，双手举到对方脸颊两侧，掌心之间距离很大，足有半米，说： 你的脸呢，有这么大吧？ 何修仪呆呆地注视左然的脸，突然伸出自己两只胳膊，从外侧握住了左然的左右手，并将左然双手掌心贴在自己脸上。 没有，只有这么大点。 说完他还摆摆头，蹭了蹭的手心。左然顺势捧起何修仪的脸颊亲吻下去，何修仪发出了一声呻吟，左然修长指节插入对方发间，有一种奇特的触感。在这样的夜晚，何修仪的感情一直汩汩流出，他忍不住想，什么是爱情呢？在他看来，爱情既不像理性一样循规蹈矩充满限制，也不像感性一样缺乏逻辑混乱不堪，硬是要讲的话，倒像是一种信仰，使人从一个境界到达另一个境界，从此人对自身对世界都有了一种新的认知，并因为这种新的认知由衷地感到充实快乐。他还是从前的他，他又不是从前的他，而从无信仰到有信仰的飞跃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二者不在同一平面，中间还有一道绝壁般的断层，而这种飞跃呢， 大概可以叫做命运。那个人就那么来了，带他走入新的世界，自己有了左然之后，大概就是这个状态。他忘我的亲吻，似乎要与对方水乳交融，永不分离。也许是因为太过劳累，第二天日上三竿了，左然还是睡得很沉。何秀一瞅着左然长长的眼睫毛，轻轻拿起放在床柜上的手机，对着左然的脸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十张照片，直到左然醒来。何秀一张张划过去，最后挑了一张极英俊的睡脸给左然的微信账号发了过去。这张照片拍得怎么样？ 不错。 给你当新头像。 好啊。 左然靠在床头，露出结实的腹肌，手指在微信里飞快地按了几下，便将那张睡脸设置成了新头像。 喂，你有病啊？ 睡颜，除了跟他一起睡觉的人还有谁能拍到？虽然左然微信里面的人不多，也没什么记者，可是 哼，你让我用的。 行了行了，我不逗你了，你也别逗我了，快换回来。 哦， 何秀义真是服了左然。左然果然换回了原来的性冷淡风格，三星手机自带的一张图，一棵树。何秀义松了一口气，他想，睡脸照只用了几秒，应该不会有人正好发现的吧。左字排在微信通讯录的最后，除非正巧要给左然发送消息，否则大概不会察觉有什么不对。其实就算被发现了，左然也可以说是电影节时同屋的人先起床后偷偷抓的，可何秀义觉得那样也不保险，还是急吼吼地叫左然撤下来。左然这个鬼门真是太危险了。 好吧，不逗你了。 左然忽然给何秀义发了一张图。 那用这个当头像。 嗯，一只鸟什么意思啊？ 连理枝，比翼鸟，也可以说是鸟归巢吧。 哦， 一棵树，一只鸟，这个恩爱秀的还挺隐晦。电影节结束后，某个通讯公司邀请左然为其拍摄广告，客户表示现在大家都发语音或者打字，很少有人打电话了，不过电话业务部门还想垂死挣扎一下。左然还在星空那会儿就是手机代言人，也没多说什么。广告一反常规讲了一个故事，在二战中女主家乡毁于战火，被迫跟随学校西迁，她的男友早已参军四处打仗，并不知道恋人安危，男女二人一有空便寻找电话，然而却总无法联系得上对方。广告采用黑白两色，温柔缱绻地讲述了一段战火中的爱情，思念缓缓流淌，好似溪水一般，却令人不自觉地投入到了广告当中的世界了。最后片尾字幕出现通讯公司的名字 logo， 左然通篇一字未提要与家人恋人朋友多多联系，可每个人都有打上一通电话的冲动。何秀义是觉得左然有种悲剧美的情节。而后没过多久，左然便对何秀义说新剧本写好了。啊？何秀义从沙发后面直接翻进里面，靠住左然，给我看看。左然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将剧本、人物小传、导演阐述放在何秀义的腿上。何秀义用手指翻开剧本封面，发现新电影有个奇怪的名字，又见于美丽。嗯，于美丽，这是主角的名字吗？左然这种精英怎么会起这么土的名字？何秀义继续读，察觉整部电影既然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，开篇我便出场，然而这个我却并不是故事里的主角，只是个叙述者，真正的主角也就是自己将饰演的角色， 是个疯子，叫于美丽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